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哎，大家好，又是逢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飯。劉世良呢繼續是身在加拿大，他是超級足球迷來的。不知道加拿大是應該夜晚看今年的世界盃，應該是 在北美洲，即是美洲可能會即是時間不是那 麼快。香港呢就美國、墨西哥， 反正香港呢就這個是剛剛就了時間了，8點、11點和2點都不算太夜， 是吧？ 現在即是一播出的時間應該完了巴西那場。 我請了兩位的特別嘉賓來到，他們都是足球迷來的，都一樣是有看波的。有新民主同盟大埔區議員任啟邦，同埋新民主同盟都係大埔區議員周元偉。不過揾佢哋嚟咧，就唔係講波嘅。咁又雖然就我哋都即係而家同好多波友都笑呢個民建聯啊，做咗燈神啦，就燈死德國，燈死邊個？仲有係 阿根廷 啊！咁阿根廷之旗又搞錯係咪？啊，唔係新咩啊？英國邊度啊？英國係咪蘇格蘭嗰支旗啊？又搞錯啦，總之就即係讀得書少啦，呢啲啦，咁啊俾波友笑嘅。咁不過請得兩位大埔區議員嚟咧，咁啊梗係同大家講一講佢哋都非常熟悉嘅一啲地區嘅小白象工程。咁就我哋喺節目度咧，同阿劉世良咧好多時都有講到話社區維權啊，咁樣係咁啊大埔咁啊喺過去嘅幾年，特別係梁振英任內講話呢個18億。咁啊，區區每區有1億嘅重點工程項目咧，咁啊大埔就比較出名嘅，因為大埔就整咗個呢個天安門，係嘛？ 林村許願廣場， 林村許願廣場 被戲稱呢個天安門 啦，係啦係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就區議會無論係嗰個技術嘅層面啦，喺諮詢嘅過程啦，過去咧其實每年咧，其實每個區議會咧做一啲小型工程咧，係講緊得千幾萬左右，唔夠2000萬嘅。以前咧，就未梁振英未上任嗰時咧，就講緊3億就18個區，咁18個區你計一計咧，每區咧都係大約係1800萬左右嘅啫。1800萬咧就做咗好少嘢嘅嚇，可能就做少少綠化，起2-3個嘅涼亭啊，起一啲即係街頭嘅凳咧，咁就已經使咗去啦。咁但係突然之間每個區議會咧出現咗1億元咧，咁又係啦，我哋過去都經常關注，就出現咗一啲小白象工程，就即係笑死人嘅咁樣。有嗰啲北碚雨亭啦，有喺呢個離島嗰度大嶼山啊，係咪講緊？應該是1000多萬就起200個的單車泊車位，每個除起就差不多成8萬一個，都很貴。咁啊，呢啲又咩深井又整只燒鵝啊，呢啲壞品味的一啲嘅建設啊，最近咧又有呢個喺葵青區啊，係咪啊？即係好似個山墳咁樣嘅安全島，咁啊本來係裝置藝術，又係俾啲街坊話：哇，夠唔吉利啊，大佬，好唔老禮咁樣係。咁所以咧就請咗兩位大埔區議員，又同我分享，同我哋啊城寨人咧就分享下佢哋大埔嘅經驗喎。好似話有啲新嘅變化係咪咧？ 嗱，首先Gary頭先講嗰度咧，其實而家政府咧好多錢擺落社區， 係。 不過擺落社區咧，究竟係為咗咩咧？咁會唔會有其他政治目的咧？咁呢個我要講清楚嘅。頭先Gary講過嗰個咧就係600 689在 他任 內的時候，他應該上場的時候就搞一個區區一億的工程， 社區重點項目。 但係其實咧，我哋地區仲有一個叫地區呢個地區設施一個工程嘅一個計劃嘅。咁嗰個咧就喺2008年咧已經係實施即係2008年已經推出㗎啦。咁就係每區咧大概咧係講緊即係千零二千萬啦，或者二千零萬咧嘅啲工程。咁過往咧即係話俾大家聽，話俾各位城寨友聽咧，喺以往咧我哋要做個避雨亭啦。我哋要做個行人路上蓋啊，或者係一啲譬如一啲座椅啊咁樣咧，其實好困難嘅。部門就話我冇資源去做啊，我要去必資源咧，我要等好耐啊咁樣。咁就後屘嗱，因為其實呢個亦都隨住講緊咧，嗰每區千零二千萬嗰個計劃咧，就係講緊因為殺局，殺咗局之後咧，就中間有差唔多八年咧，係一個真空期，地區設施小型工程咧係毫無寸進，所以貪爭咧就搞呢、這個即係地區設施工程咁一個俾大家去俾啲議員去搞啦咁樣。咁以往咧就呢、這個計劃咧其實都係某程度好事嚟嘅，即係有以往一啲做唔到嘅嘢啦，或者拖得好耐嘅嘢咧，其實都有得進展，甚至講緊係啦，部門咧唔係一個常規嘅設施咧設備咧，其實咧都可以用呢筆錢去做。咁但係咧，頭先阿 Gary 講嗰個咧，就講每區一億嗰個咧，就真係所謂大陸咧用大陸佢。而家成日都即係大陸化啦，咁啊亮點工程， 亮點工程即係 成日用呢啲説法， 係 啦。咁但係咧係好多係引來咧係好多即係意見同不滿啊咁樣。咁頭先阿 Gary 講到，譬如大埔區咧咁，今日咧就有啲小嘅進展。咁阿 Paul 可唔可以講俾大家聽啊？ 係哦，就係因為係啦，再講一次就係林村俗稱嗰個天安門啦。咁就即係其實就之前係叫喺上一任的立法會期裏面叫做即係拉布之下叫做即係一路拖延咁樣樣，咁就由咁就原本話做嗰間公司咧，跟住就話我哋都唔搞啦，搞咗咁耐咁樣樣。 嗰間公司係因為要同佢哋係去合作嘅，係咪呢個？ 係啦， 嗰個合作嘅夥伴就是林村一啲鄉事組織所合營嘅公司。 佢哋負責做日後嘅管理， 係啦， 即係起咗出嚟硬件之後咧，用呢一億咧，日後要有人去運作 五千萬。5000萬，佢大埔就係、其實各一億就各5000萬嘅，5000萬就做呢個林村嘅原本啦，就諗住做林村嘅廣場。另外5000萬就係將舊嘅大埔官立中學就改建成一個藝術中心咁樣嘅，係啦。咁就因為呢5000萬就即係最終呢個項目擱置咗啦，咁樣咁跟住喺擱置之後咧，咁其實就好快喺區議會嗰度就過咗會，咁就喺5000萬裏面即係DO 即係民政專員咧就話因為嗰個藝術中心咧就唔係好夠錢，又要唔知點樣美化，又要又整嗰啲地板啊，係啦咁樣啦。跟住就話咁，其實嗰個我都好不滿嘅，因為佢嗰個就係 一張紙， 係啦，冇任何嘅一張紙啦。咁跟住就冇，亦都冇，純粹就話我哋要喺嗰5000萬裏面攞1500萬再擺落去嗰個藝術中心度， 即係個藝術中心由本來嘅5000萬預算嘅金額，或者係開支嘅使費，就由5000萬增加到6500萬。 係啦，但係嗰我哋都其實我哋民主派呢邊都冇話反對嘅，咁但係因為喺嗰1500萬其實點樣用呢？即係一個簡單嘅 breakdown 都冇嘅，係啦，即係就純粹就話我哋要1500萬，跟住就純粹亦都其實自文件都冇話要做點做啲乜嘢嘅，都冇嘅，係啦，係 DO 喺個會度咧，今後一開咧就話啲1500萬我嚟做某一啲嘅嘢啦，咁樣樣。 佢應該係變相咧，就因為知道呢個林村，即、就、係、是、林村嘅小天安門，即、就、係、是、遇到挫折喺立法會嗰度咧，就即係過唔到，又或者係冇喺會期之前咧係完成咗投票，咁所以就寧願褪太啦，就同觀塘區議會唔同啦。觀塘區議會咧上一屆又係唔能夠完成審議啊嘛，喺立法會財委會嗰度排極隊都排唔到，咁嗰個叫5000萬嘅音樂噴泉，呢一屆咧繼續硬闖，咁啊早前咧就俾立法會嘅公務小組委員會咧就否決咗，不過照睇咧就政府就夾硬咧可能會擺上去財委會嗰度嘅，但係你哋大埔咧可能建制派係咪會唔會同呢個民政事務專員夾咗？唉，咁多阻滯又俾人哋鬧得咁緊要，咁有爭議，不如就 就用第二啲嘅方法咧，就拖垮佢咧？ 咪其中兩個原因嘅，我哋知道，第一就林村嗰啲附近嘅居民其實都好大意見，因為咧你整咗彈琴嘅嘢喺度咧，其實就吸引咗好多，即係譬如一搞 function 一搞活動咧，就吸引咗好多外人咧。咁如果對林錦公路嗰個交通咧，其實就好大壓力嘅，呢個第一。第二咧就因為搞嗰間公司咧，其實即係嗰個係一啲鄉事組織所所籌辦㗎啦，主要嗰啲即係人士。咁可能佢哋都覺得即係都冇乜人，因為都拖咗咁耐，同埋可能都備受壓力啦咁樣，所以就褪太變咗冇一個主辦機構咧。咁所以就佢哋就放棄咗呢個計劃。咁當然你話會唔會當中佢哋計過條數上到立法會都係得個搞字，都唔知搞幾耐咧。咁呢個可能係一個小嘅因素啦。但我估計其中一個因素就係即係冇人去辦咧，咁變咗就即係 DO 都無謂夾硬去搏啦咁樣樣咯。 嗯， 咁況且其實我哋覺得咧，就即係頭先阿波講一個地區嘅藝術中心。我哋覺得應該係要係投放資源嘅，最不滿就係講政府係一啲嘅諮詢嘅過程啊，即係有啲夾硬嚟啊咁樣。其實即係喺好多嘅即係事情上，喺好多嘅工程上面咧，好多嘅項目咧都令我哋覺得係匪夷所思嘅，即係嗰啲嘅項目大有大掘，譬如好似而家講緊即係高鐵講緊啊，即係800多億係嘛，900億係嘛。即係800多億啦，即係超支啦嚇，以至到細微到一啲，譬如話我哋區裏邊一啲公園嘅翻新嘅工程嚇，再加條斜路嘅工程，搞咗成700多萬出嚟嚇。咁其實嗰個公園現有噶咯，其實即係執翻一啲嘅涼亭啊、陰棚啊，同埋做一條斜路。咁點解咁貴咧？咁我哋再翻查翻一啲嘅記錄，講緊一個新，即係喺廣福村巴士站對出一個叫24區嘅公園咧。嗰陣時係一個爛地草地，乜都冇嘅地方咧。喺大概10年前啦嚇，造價咧就大概係大概600萬到，大概600萬到啦。咁基本上咧就成個公園咧就已經係即係搞掂曬啦。咁但係咧而家咧就翻新一個。比起嗰個廣福嗰個公嗰、那個第24區公園咧，還要細，而且已經係有部分嘅設施存在，其實都要講緊係700多萬。 哇！ 呢個係一個天價工程。又或者以往咧，我哋譬如做一啲嘅行人路上蓋，講緊可能係100多萬嘅工程咧，已經係有交易啦。而家我哋最新其中一個喺新達廣場 K17、K18落客站嗰個位置做嘅，而家初步報價要700多萬。咁其實咧漲價咗咧超過咧係2倍有多，咁當然你話每一個位置所即係譬如可能啲探井啊、地基啊乜都唔同，咁但係你話都係一個行人路上蓋，都係一個咁嘅工程，會唔會漲價2-3倍咧？咁究竟當中係咩問題咧？咁譬如話可能西貢區會都遇到，譬如啲顧問費好厲害嘅，其實工程費用咧其實可能係1/3到啦嚇，但係顧問費可能用咗1/3，但係個顧咗咩問咧？咁我哋又唔好知， 因為我有時睇嗰啲工程咧立法會好。區議會好，第一就政府有責任係要交代啦。第二，如果呢工程嘅費用係大幅增加，到底增加咗嗰啲嘅百分比係去咗邊一啲咧？咁頭先其實任啟邦有講到話，到底嗰度係地基啊？另外一啲嘅，譬如話依一啲嘅屋宇嘅設施啊，另外一啲嘅某一啲嘅分項咧，咁只要你睇一睇個 breakdown， 睇一睇個詳細嘅分項嘅話咧，你可能咧就會容易睇得到，再橫向比較其他政府相類似嘅工程咧，就啲錢係去咗邊一度，有冇某一個部分咧係突然之間多咗，你先至能夠睇得到個不合理之處嘅，即係除咗係話貴咗啦，貴咗喺邊咧，係咪用得其所咧？個成本效益係點？ 同埋咧，我咁睇到而家咧，即係喺社區裏邊咧，越嚟越多嗱，因為咧嗱，其實實施嗰個叫地區工程咧，其實已經係有10年啦，2008年到而家，其實好多議員咧。佢喺佢周邊嘅地方咧，要加凳好、加涼亭好、加行人路上蓋好咧，其實都加曬㗎啦。即係喺過去10年，無論係在任嘅不斷去做，定係換咗人，可能其他即係後任者又繼續去加，其實周邊嘅都做咗。咁而家開始咧就會做啲即係都幾無聊啦。我認為係可能係一啲唔係好。真係唔係好實際、好實用或者唔係好多人用嘅地方，佢哋都去搞下嘢咁樣，即係某程度上，我覺得係可能係為搞而搞。咁我覺得呢個咧，其實係要喺未來日子都要有啲檢討。小白象咧，其實唔好看似可能係講緊幾百萬嘅工程，喺大埔區咧，就應該已經做俾咗錢啊。 已經開展了240項，但仲有100多、100幾十項啦，幾十項咧就已經在做緊前期工作。全香港咧，我睇翻民政處個網頁咧，就講叫做地區小型工程計劃咧，嗰度講緊係已經完成2400項，咁當中咧。使的費用是講幾十億的錢，咁真係幾多係水分咧？幾多係即係所謂小白象的即係叫浪費咧？咁其實呢個大家可以睇下，其實咧即係頭先我講啊，你打地區小型工程計劃咧，就可以去到個民政處網頁，可以睇下你自己個區做咗乜嘢嘅項目，究竟個涼亭你會唔會去坐呢？究竟個行人路上蓋係咪一個無人地帶裏邊起咧？定係話其實都真係好有用嘅。咁呢啲其實大家都係去監察住你個區嘅議員、你個區嘅區議會，究竟係咪做埋一啲係即係無聊嘅嘢，定係真係便民嘅工程咯？ 係啊，嗱，有時同一個街口好近嘅距離，有兩個嘅巴士站，兩個巴士站又有上蓋，又佔用咗唔少地方，但係實際嗰個巴士嘅班次啊，又或者嗰即係路線嘅數目又未足夠到係去令到有一個街口有兩個巴士站上蓋嘅話咧，呢啲就會令到公帑嗰個即係使用嘅效益係會變低嘅。第二咧，嗱就有時你會問啦，即係市民就會問有時係唔需要立法會批嘅，有時要立法會批嘅。咁就一般呢啲公務工程咧，如果係上到去超過1500萬咧，咁就要喺一個鋪嗰度，即係喺一個就要喺從全港嘅其他相類似規模嘅嗰度咧，就去問政府攞錢，咁跟住咧就要去立法會嗰度排隊噶啦。咁去得立法會咧，就好多時咧就要經過事務委員會，我哋叫過三關啦，去埋呢個嘅公務小組委員會啦，同埋呢個財委會過咗三關咧，先有多個超過150萬嗰啲嘅撥款咧，1500萬嘅撥款咧，係落翻地區嗰度做呢啲大型嘅工程。再細啲，頭先譬如阿任啟邦講到嗰啲，可能純粹係花槽啊、涼亭啊咁嗰，如果唔係去到1500萬呢個門檻嘅話咧，咁就喺地區嗰度咧係去決定嘅。 不過阿坡，我咁我哋都可以分享一下，因為過去咧我哋都曾經插過康文署插乜嘢咧，就話其實康文署咧佢有時會入一啲咧叫做翻新啊或者一啲改善工程，譬如話換個冷氣。我哋拆過一次啦，或者換一啲泳池嘅一啲更衣室嘅設施。 我區係啦，即係個體育館咧試過咧，就是、因為個熱水爐啊。個熱水爐壞了都要上嚟區議會攞錢， 其實呢啲嘅康文署自己內部資源去處理。 我都問佢，咁你係咪即係要等，即係個熱水爐壞咗，唔可你哋冇個資源自己去整啦，要等，即係因為個會，我哋嘅會期都要即係一個月一次咁樣噶嘛。 同埋要行曬整個撥款同埋去做嘅程序，都講緊係幾個月甚至 半年有多。佢咁樣樣去拖住個熱水爐係冇錢咧。 呢個區議會嗰度有時經常講啊，嗱嗰個社區設施。可以是圖書館，可以是室內運動場館，可以是室外的運動場館，或者有些是單車徑，但是明明康文署負責是去委託這個建築署興建，跟著由他們是去做這個的管理、 啊、 維修保養，但是發覺有時候有些維修保養呢，明明是去恆常的維修保養呢，就變成走了去去了區議會那裡拿錢，到底去區議會那裡讓區議員有個虛假的授權的感受、啊 嗯、我正想 說這件事，一話是其實他真的自己政府沒有投放足夠的資源，就唯有向區議會每年得個1000多-2000萬的即係做地區小型工程嗰啲嘅錢嗰度攞咧， 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咧，區議會咧就係被擺即係個銀包啫，擺錢落去政府喺左手邊擺一筆錢落去咧，其實右手邊喺康文署啊。或者民政處啊，其實就喺嗰度就刮翻出嚟嘅。美其名咧就係話呢個下放呢個權力俾區議會，佢就想模仿翻當年嘅市政局或者區域市政局嘅年代啦。當年咧就係區域市政局同埋立法區域市政局同埋市政局嘅年代咧，係可以係動用到當時都幾大筆嘅錢啦，都講緊係800萬定係唔知一個上一個數咧，係可以喺地區裏邊做一啲公園啊，直情新建嘅一啲公園啊啲設施。 咁佢就話啊，嗰陣時咧，你但係你要記住喎，當時兩局咧係一個民選架構嚟嘅，佢哋直接受到選民嘅監督，而同時間佢嘅資源咧係好豐富，佢係抽取咗呢個差餉嘅部分咧，係去俾呢個兩局去營運嘅，根本就係一個獨立嘅實體，佢真係有一個財政權力嚇，即係同譬如好似台北咁，台北市議會啊，即係有一個切實嘅一個財政權力，但係咧我哋咧就係、是。政府放可能千零二千萬俾你，轉頭打劫翻你一千萬走去俾翻佢啲應該係部門自己去開即係使出嘅開支，佢就喺嗰度就刮翻我哋啦。咁其實實質上擺翻落佢真係一啲新建嘅一啲較為即係唔係一啲翻新或者一啲新建嘅項目咧，又少咗咯，相對嚟講個資源。 咁啊嗱，我哋點解會拎呢個出嚟講咧？就係話有時部門即係喺嗰個使錢嘅方式嗰度就要同區議會係去傾啦。即係我頭先批評到嘅虛假授權咧，咁但係去到嗰啲話一億重點工程項目，講緊幾千萬啊，或者過去幾年鬧出唔少笑話，頭先啊北碚雨亭啊，即係深井燒鵝啊，燒鵝醬啊嗰啲似山墳嗰啲咧，嗰啲係另外一個都係結構性問題，亦都係制度嘅問題，就係頭先阿任啟邦講到嘅區域市政局同埋市政局，嗱有啲咩唔同咧？同今時今日嘅區議會就係過去區議會一直都係呢個嘅諮詢架構嘅啫，咁樣同市政局兩個市政局嗰陣時，佢哋係一個即係有行政實權、有政策制定嘅主導權，仲有呢個嘅人事任命權，佢哋可以影響得到當其時市政總署一啲人事任命噶嘛，咁樣啊。咁特別係做到工程咧，佢有四樣嘢咧，佢哋係有嘅，同埋即係起碼經驗上面係有嘅，就係、是、第一，佢哋有專業嘅即係技術支援，係恆常嘅支援嘅喎。第二就係即係當佢哋諗到啲構思咗啲嘢嗰陣時咧，係有工程嘅可行性嘅研究，都係作為技術支援俾嗰班兩局嘅議員咧，係去參詳。跟住咧去構思之後要有研究細節啦，即係由丙級工程去到乙級工程，去到甲級工程，即係去立法會嗰度攞錢，又或者以前嘅兩個區局係自行根本又已經有好多錢係去做呢啲興建，再加埋招標程序咧，全部喺技術上邊咧有足夠嘅支援係俾到兩局，但係今時今日嘅區議會咧係冇，唔好意思，因為冇呢個嘅即係呢個嘅實權。突然之間過去嗰幾年，即係每個區議會多咗一億嘅話咧，咁喺經驗上邊咧，確實就同以前本來係三級議會、區議會兩個政局去到立法會咧，有技術支援、有行政嘅經驗之後咧，咁係做呢啲判斷嗰陣時咧，就會即係失誤嘅機會係少嘅。咁點解而家會出現咗頭先我哋講嗰啲不被雨停啊？呢個五千萬嘅音樂噴泉啊，呢啲唔等使或者小白象工程咧，就係部分即係議員去嗰個技術上邊係根本就冇足夠地係去掌握得到。嗱，最近講我哋咪經常最近大家喺報章度睇到嗰個元朗嘅十七億嘅即係天價嘅天橋嘅元朗嘅區議會喺通過呢個概念嗰陣時候，佢根本唔知道幾多錢。 係 喺唔知道嘅造價嘅情況之下咧，你根本做唔到即係權利與義務或者係責任嘅承擔嗰度，你唔知道你自己投嗰一票批准咗做建構呢個天橋，即係講就講到美好啊，即係去疏導人流啊、人車分隔咁，但係實際你唔知道原來係全香港有史以嚟最昂貴嘅行人天橋，就是、一樣啦，就係咁解啦。當你有俾到資源係議會係去即係去使，但係又冇足夠嘅技術支援俾佢哋，佢哋又冇足夠嘅經驗嘅話咧，咁有出現咗失誤嘅話咧，差唔多係可以預期 的。因為區議會咧就冇起碼區議會咧就冇一個人咧係一個工程界別嘅人。簡單啲講咧，就純粹係靠民政處裏邊嘅一啲嘅工程部門啦。而民政處譬如各區民政處嗰個工程部門咧，主要係嗰個工程阿頭咧，就主要係起下信箱啊，起下小涼亭嘅啫。係啦，佢大過呢啲嘅話咧，其實佢已經要去揾民政總署嘅外判嘅顧問公司啦。 外判俾人做。 咁外判俾人做嘅時候咧，就以往咧就我唔知道西貢區議會係咪咁啦，但我聽到好多區議會咧就話好慢啦，好甩甩漏漏啦咁樣樣，價錢亦都高啦嚇。咁 交到俾佢哋民政事務處咧，嗱區議而家大埔區議會為例咧，而家都仲係搞緊係三四年前提出嘅工程，可能阿坡咧係講緊佢仲係執緊上一手議員嗰啲提出嘅工程嘅手尾，即係唔係話即係唔係手尾咧，即係佢提出咗，咁我哋嘅 因為個工程推展係好慢， 好慢。咁當然亦都唔係完全怪曬民政處，因為可能。要經嗰個部門實在太多太多，咁而香港某啲嘅管理實在太差，譬如地底嘅管理啊呢啲咧，其實都係即係需要跟進。不過第二個話題啦，咁但係今時今日要講嘅就話，喺區議會裏邊咧冇一個即係估算嘅人才咧，其實就即係話唔好聽，議員噏出嚟咧就噏啦。第一講個價錢咧嚇死人嘅。即係都曾經有啲議員講到，譬如話某啲好似一個碼頭翻身嘅工程咧，咁呢個過咗嘅係過千萬喺呢個黃石碼頭，好似係黃石碼頭，個工程係過千萬工程。當然大家可能真係低估咗，譬如話嗰個工程上面譬如要打裝喺海床啊，或者有啲真係比較我哋真係唔熟悉嘅嘢咧，咁始終我哋就技術有限啦。咁但係一翻到出嚟嘅，哇！原來咁犀利啊！咁當然有時我哋都會因應住工程嘅費用咧而去作出調整，但係事實上亦都嗰啲工程嘅費用係咪合理嘅價格咧？其實我哋真係無從得知咯。 阿坡咧，阿坡嚟到區，你嗱，你哋而家就係話，大埔嗰度咧就嘗試係咪好似其他區議會咁啦？當呢一個嘅林村天安門工程推翻咗之後，而家就一億裏邊有6500萬攞咗去做個藝術中心，剩翻嘅3500萬。 而家就 你哋有啲新嘅概念，而嗰個新嘅概念好似話有機會會推行得到，係咪？ 係因為即係喺個。推即係叫做空咗呢3500萬出嚟咧，咁跟住即係民政處啦，亦都有一個諮詢嘅，係啦，咁亦都即係收集市民同埋議員嘅意見啦，咁樣咁就都收集咗好多嘅，即係總共有8個項目咁樣，咁我哋都提出咗我哋民主派議員咧都提出咗一個要求，係啦，咁就係即係將希望係運用呢啲錢咧係推行一啲疫苗嘅注射啦，同埋即係加強一個牙科保健嘅服務咁樣嘅， 係俾基層市民啦，係一般市民啦， 都係基層同長者為主要目。標啦咁樣樣，咁同埋其實其實個信就我寫嘅，咁就主要係即係參考葵青區議會係啦，因為葵青區議會咧就比較特別，大家都可以睇一睇佢即係用咗個1億做咩咧？原來 佢 係 第一個嘅，第一個咁嘅實踐嘅 係將呢1億咧就愛咗嚟做一個社區健康嘅一個項目，咁佢當中嘅項目咧係非常之多嘅，係啦，即係由牙科啦。眼科啦，係啦，眼科又有啦，跟住疫苗啊，跟住又有做一啲嘅健康嘅宣傳推廣啊，咁樣。因為嗰陣時其實即係我自己都有少少參與其中葵青嗰邊，因為我以前即係做議員之前咧，其實我喺嗰邊一個嘅非牟利機構係做即係擔任啲活動幹事啊，咁樣佢哋都有就係由。低下即係好多嘅一啲 NGO 嘅組織就發起由下而上咁樣，由佢哋去約議員，就佢哋知有依個1億啦，咁就約議員去傾啦，即係話俾議員知，即係基層嘅市民有咩需要，因為同埋喺葵青其實都葵涌啦，都好多一啲㓥房嘅街坊咁樣嘅，係啦，咁所以佢哋嘅需要真係好切實，係由即係健康啊、醫療啊等等出發咁樣，由再不斷咁樣。好多唔同嘅民間社區嘅組織去咁樣樣去由下而上去成就咗呢個好特別嘅一個嘅社區項目啦。 呢個即係18區每區1億重點工程項目，葵青區咧係做咗一樣好唔同嘅，就係呢啲服務嘅提供。其他17區咧，包括埋大埔，包括埋西貢區議會，都係做較多咧。係偏向咗啲硬件， 其他區有 一座嘢出嚟嘅。 南區咧，其實都有啲係服務性質嘅，譬如話佢係購置呢個復康巴士啊，亦都有啲呢個荃灣呢個深水埗區咧，就係 由尖旺就係 補習，即係嗰啲叫做俾低。 其實它有硬有軟的，有起了一個社區中心，跟入面就有食物銀行啊，跟住有幼兒託管啊等等呢啲服務。 深水埗 係啦， 由佔呢個同佢哋由呢個可能真係同佢哋係基層市民，即係佔佢哋嘅人口結構較多係有關嘅咁樣。反而南區區議會同大埔就類似嘅，嗱大埔剝低了呢個嘅林村天安門，就用了嚟做呢啲嘅復康或者係即係疫苗注射嗰啲嘅服務。咁啊，呢個嘅南區咧，本來就話喺南區個漁人碼頭嗰度起一啲硬件嘅嘢，但後屘俾人批評話有商業成分太多啦。咁啊，剝低咗之後咧，就用咗嚟做即係頭先講話復康巴士啦，為長者驗眼啦，嗰啲驗眼嘅專車啦，咁樣就做翻呢啲。 我都同嗰邊南區議員有即係聯絡過咧，都了解原來其實佢哋都係參考葵青區議會。 葵青嗰個係好特別，嗰個係值得讚嘅。 所以係即係嗰個葵青嗰個係引發有啲涟漪效應，係影響到其他區。 同埋嗰個嘅受眾咧係容易量化。你與其起一嚿嘢出嚟，佢推廣旅遊發展啊，或者純粹係美觀啊，即係呢個點解我哋要批評呢個觀塘嘅音樂噴泉咧？就係、根本佢擺嗰個地方嗰度就冇乜遊客，佢本來話用嚟做吸引遊客，咁你點搞咧？與其咁，不如你變咗派錢嘅形式咁樣咧，就即係一啲復康嘅檢查係派翻俾基層市民咧，呢啲係更加容易令到市民係實際受惠啊嘛。嚇，好咁啊！呢個環節咧講咗呢個小白象工程，咁我哋下一個環節翻嚟咧講一講嗰啲大白象工程、超級大白象工程同埋即係今年就快啦，即係呢個七一遊行嗰啲嘅關係啦，好嘛？ 人民超市推出两款新产品，恒河咖喱屋的驰名咖喱三宝，鱼蛋、鱿鱼、猪皮，加上野味的咖喱汁，睇波小食就啱晒啦。足料韩牛和人参，熬成的韩牛人参汤，浓郁的牛味和人参的甘香，配合得天衣无缝。人民超市还推出世界杯套装，看有什么选 ？A 组有啤酒、汽水、提子汁，三选一 ；B 组薯片、虾条，八选一。咁 C 组就有鱿鱼丝四选一 ，D 组花生青豆四选一， 都系三十蚊啫。